在西京长夜谁来，是泪满腮，是叹调儿已来，叹一点爱，旧缘改了难了，缓慢心自受得住，这头栽那边拐，人言回尘愁海，心酸难耐，天给的苦给的菜都不怪，钱不该碗不该，芳华怕孤单，梨花儿谢了，怜心也春夜回来，人何在？这头栽那边拐，人言回尘愁海，心酸难埋怨，天给的苦给的灾都不春夜。